手臂和雙腳的毛毛好像原始森林那麼茂盛那麼外眼，夏天怎麼穿背心和比基尼啊？ 不用怕，變靚啲的彩光和激光脫毛一口價都是288元起，你看我全身每個部位都這麼光滑亂白，都是所費無幾的。 嗯，那我快點要找變靚啲幫手了，準備好迎接夏天才行。 女人味是源自一舉手一投足，夏天到了，不想一舉手一遞腳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那麼尷尬，快點清理了些外眼的毛毛啦，變靚啲彩光激光脫毛一口價288元起，熱線是8101183。 博学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衡是梁锦祥，三个不同风格的人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逢星期二晚10点至11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好，又到了星期六晚的北上频道啦，咁啊其实都是录播啦，又系都系嗰句，咁就风雨飘摇嘅晚上，咁啊九号风球星期五系啦、多谢啲老友过嚟先啦，有阿迪啦，有阿手仔啦，图图啦，仲有卡鲁喎， 卡多 啊，咁啊九号风球都嚟赞一赞， 冇晒刘思多 啊，系咯，因为得闲啊嘛， 系啊，冇错， 咁啊点啊，有啲咩嘢发生啊？呢个礼拜， 呢个礼拜啊，哇，好静呢个礼拜， 呢个礼拜 啲人等待奥运完。 都系奥运啦， 等奥运完毕系嘛？ 系啊， 等奥运完毕之后就 咁又可以正常嘅生活开始， 回复翻正常嘅生活系嘛？ 即系娱乐期开始啊嘛。 咁就奥运，奥运做咗咩可以讲下？ 奥运哇，呢个礼拜好多嘢 讲，逐单嚟啊， 逐单嚟啦。 最大嘅幕就 礼拜一啦，国商 啊，系啊，阿刘龙系嘛？啊，系啊，真系哇，真系唔知系啊，呢个应该系最大单系咪？呢个全 系啦， 全球。 但是我嗰日呢就好似撞鬼咁样，我喺大陆呢就撞到一个喺厂做緊嘢，咁我就有一个职员啦，嗰厂嘅职员啦，女仔嚟咁话你有冇刘翔冇得出喎，你有冇好伤心啊，咁样。边个刘翔咁样？我真系 咁 即刻想同佢影翻幅相咯，真系真系边个系刘翔咧？真 系 呢个真系犀利呢个，可能佢系日日就系即系工作20个钟头嘅啫，系啊咁讲吓，咁就刘翔冇得跑啦， 系啦，咁其实而家讲翻啦，咁嗰日伤嗰个情况之后咧，我觉得有样嘢好奇怪系，即系你会睇到晏昼5间新闻嘅时候啦，都长。里头有啲人咁喺度讲话，咁搞错冇得跑，跟住最伤嘅就系买黄牛党嗰啲飞啦，嗰个濑晒嘢。 其实早几日睇北京嗰个新闻咧，就系即系仲有好多人系谂住，即系譬如18号佢决赛噶嘛，系咪十八号？应该系18号决赛噶嘛。佢就揸住啲飞咧，就直情系即系早，譬如话15、16号嗰啲咧，啲人都唔肯卖出嚟噶。佢哋嘅佢系谂住18号嗰日先卖噶嘛，咁系已经炒到成6000银啦，即系俾6000文佢都话唔肯卖咯，咁后屘话一冇一跑咧，就张飞就一差嘢都唔值啊！ 唔系佢唔系十八号决赛嘅，早嗰两日就系 初赛嚟， 啊唔系寻晚系啦，十八号出场， 十八号 初赛 系啦系啦系啦，决赛系 寻日21号 系啦， 咁但系就因为一知道佢连初赛都退咗之后，咁跟住决赛啲飞啊 PK 咗啦，即系好似我听讲佢新闻都报话系原价嘅4/1放翻出去啦，已经即系蚀到趴喺度啦。咁第二样嘢就你会见到即系新闻访问翻场内里头内地，即系我知佢讲国语啦，可能内地嘅市民啦都有讲话，有即系唔同声音嘅，有啲就话。失望啦，咁失望你会见到真係好似国殇咁嗰日，成个运动场馆好似死，唔知边个死咗咁喎。 睇新闻以为刘翔死咗， 系 咪我真係以为系，我因为我系打开电视，我唔知㗎，即係我中间睇咯，我以为咦佢死咗佢，直讲系失明喺度，系咯， 咁啊但系就有啲人就话我搞错啊，唔跑你点都好挨到去跑啊，即系一定系有啲人。 而家都仲有人讲， 系啦， 喺大陆就 但系礼拜二出嘅电视。而 嘅新聞咧，成個媒體就改變咗口風啦，就話即係你應該要體諒下個留場運動員嘅，即係雖然付出咗咁多，咁但係佢嘅今次傷咗成，即係我有樣嘢奇怪係由一個國家去發放一個教育翻人民應該去睇一樣嘢咯，即係 唔係佢呢個其實係好典型嘅中，即係中國 係咯，好典型啦。 其實佢都佢而家都嗱，佢出咗幾個幾個調子係幾要跟啦。你講過第一個啦，即係嗰個即係點解係啊？係真係點解嗱？第二個就係千祈即係譬如而家咧，千祈唔好話因為攞幾多金牌就話我哋係體育強國啊，因為人民日報都出咗社論啦，就話即係話我哋唔可以即 係 咁驕傲咁自滿。因為佢就話雖然係攞咗好多金牌，但係譬如我哋喺某一啲體育項目咧，我哋仍然都係好追唔上。即係佢舉例就係球類嘅運動啦，打嗰只咁樣啦。咁但係即係呢啲調子咧，係全部你要喺即係如果你喺國內係要跟嘅，即係千祈譬如話唔好話自己係體育強國，即係都幾扮謙虛咁樣咯。繼續講翻劉翔啦。 咁啊咁我記得個訪問上面有個真係香港人嚟嘅，因為佢都話即係個新聞報道員都話不如我哋聽一聽呢位香港去睇內，即係去睇今次奧運流場嘅人講下，即係諗翻下佢講咩。佢就覺得就係話，其實會唔會今次係大家都太過期望即係流場嘅表現，而導致到佢即係承受一個即係忍唔住嘅壓力咧？咁佢即係佢話依樣嘢係值得我哋去思考嗰樣嘢。咁我覺得就係有樣嘢就係佢都其實我唔可以話即係佢假又好真又好咯，但係佢喺佢個訪問開頭話中央台訪問佢，跟住佢有流淚嗰下，我都覺得都幾交代到一樣嘢就係 流場有流淚咩？ 有 我沒中央台後尾第 教練 嘅，係 第四台啦，佢有 長一件啊。 第一日就真係教練主教練同埋另外一個教練出嚟，咁第二日就接受中央台訪問。咁佢流淚都講，即係話佢真係今次傷，佢都好無奈，即係佢要去接受呢個現實。咁佢話佢會繼續努力嘅。咁即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 唔 係 點啫，梗係 冇計啦， 仲想 係啦。咁你就唔好即係，我覺得其他人就唔好即係太過 啱啱早幾日落訂嗰幾層樓斷咗佢。 唔系，但系我觉得好奇怪就系、是，即系因为呢件事咧，要做一个即系致全国公开信咧，咁样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咯。 咁呢个正正就系大陆嘅体育系咁啊嘛，一啲都唔奇怪噶。如果 但系你其他国家， 全国人嘅希望嚟噶嘛，系咪先？即系所以就系话点解有就系真系成十几亿人睇住佢，同埋即系佢个压力系真系好大嘅。吓、 okay, 咁你呢个受伤其实系。多多少少一定係同嗰個壓力有關啦，同埋即係後屘其實佢嗰個教練咧講翻，其實呢個係之前咧呢幾年其實都知道嘅，就係其實佢自從雅典奧運之後咧，其實因為以前淨係佢啊死，突然間真係唔記得佢教練叫咩名添，嗰個係好似佢老豆咁噶嘛，即係我喺大學其實睇過好多佢關於佢，即係佢好似兩父子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佢個老豆做一個唔係佢個唔係佢老豆。佢个教练咧就个高龄嘅阿妈嘅，咁咧就嗰个阿妈就住喺上海住喺老人院嘅，咁就咁佢都有即系影就系话因为点样长期即系训练流畅啊，佢亦都即系疏于照顾佢阿妈，咁佢个教练其实系一个好典型嘅上海人啦，即系好喐下就流马尿嗰只，即系喊啊，好容易即系嗰只咯。咁但系自从其实佢雅典奥运之后，即系佢 plan 要做嗰个08，即系08北京呢个奥运呢个系一个。首要嘅 target 之後咧，其實佢係有成個訓練團噶嘛，佢嘅訓練團即係包括我諗，包括即係各方面嘅操練啦，就已經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即係單對單去訓練咯。即係如果你問我，我就會覺得就係、是、其實因為佢五月佢大腿係傷過嘅嗰陣時，其實。中國有報道、 yeah. 就已經係好，即係當時係嗰個羅伯斯、即係破咗佢個世界紀錄咧。咁啲人已經話就擔心就話，因為佢一路都冇出過賽嘛。咁、然之後就但係就唔係佢而家嗰個腳踭嗰個問題咯。咁、但係我覺得係可能係其實就係因為佢可能因為要爭翻之前佢大腿受傷嗰啲時間，佢、後尾其實嗰段可能 過分操練， 操過龍咯。即係你呢啲舊患其實譬如話。如果係 如果佢嗰个训练团系知道，即系可能知道有呢啲问题，或者清楚刘翔本身嗰个整个人嗰个体格系点嘅时候咧，其实你可能到临尾嗰一两个月系减少，即系下身啊，或者全即系系咁再练跑啊，练成嗰啲咁嘅环节，譬如话可能系净系操个上身啊，咁佢咪可以即系俾佢个脚踭去休息咯。但系你即系譬如我睇报道就系即系刘翔嗰个访问。佢都有讲噶，我早一个礼拜前我都仲冇问题噶，我试跑仲跑到12秒9咁样讲噶嘛，咁其实你就会知道，喂，大佬即系你谂下佢，即系佢仲要喺。可能喺之前嗰啲街，即系喺比赛前嗰啲时间，佢仲系练得好犀利咯。即系我觉得系，同埋你加上即系嗰个压力系好犀。但系你讲时讲就系，其实佢系一个。我见到即系我觉得系刘翔系一个少有嘅一个运动员咧，我觉得系即系中国嘅运动员咧，系几承受到压力 啦 吓，即系佢你睇到佢嗰啲访问啊，佢好有声味啦，即系所以点解你话即系大陆啲观众啊嗰啲大陆人好中意佢，因为佢其实佢又唔系好大陆嘅，即系睇到譬如话佢做访问，佢好多时系好主动讲好多嘢啊做。即系扮鬼脸啊！即系好，佢系有啲即系同其他嘅中国运动员已经系几 唔同 嘅啦。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撇开个受伤，我觉得佢应该系顶得住嗰个压力。虽然系真系你系见到系好大咯，因为佢 会唔会系呢个 case 就系话中国系好想喺田径，因为田径不嬲都系中国系交白卷噶嘛。 唔系呢个系除咗代表中国，佢系因为系你从来全个亚洲未出过一个， 即系喺田径度攞到世界级 嘅运动员，系可以赢到西人噶嘛？ 系啦，冇错， 即系包括黑人啦。咁所以佢先会有呢个压力。其实仲有一个都系嘅，就系气步枪嗰个杜丽，即 系 嗰个佢嗰个咧， 第一金 嘅系啊，佢攞唔到嗰个10米气步枪咧，你睇到佢后屘攞到50米气步枪嗰个咧嘅时候。后咧，即系隔咗几日，佢就攞到嗰个50米气步枪冠军咧。其实佢你睇到佢攞牌嗰阵时咧，嗰啲眼泪爆晒出嚟，成个人咧，即系好似虚脱咁样。系因为个压力真系好大，因为系喺中国除且有几个，一个系刘翔啦，一个就系羽毛球嗰个林丹啦，因为嗰个又系成个 star 咁样。 系冇错。 咁杜丽我唔知系咩原因，但系杜丽亦都系，因为可能因为杜丽系个压。杜丽个压力就系来自就系因为佢第一金， 冇错。 因为佢如果佢攞就系第一金，所以后屘咪变咗系番禺嗰个举重嘅，因为其实气步枪嗰个项目系早过举重噶嘛，所以佢后屘输咗佢嗰个压力都好大咯，系啊。咁你喺大陆就即系冇计噶啦，即系呢啲即系做运动员就系要咁样，咁你都系。一句就系天堂与地狱咯，即系你赢到嘅时候， 跟住 你攞到嗰啲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系冇得讲， 即系喺大陆系冇人能及噶嘛，系咪先？ 就咁讲就下个礼拜根本就成班人就会落翻 嚟 做翻个奥运 show 之外， 系咪真系做奥运 show 咧？ 呢个就梗系唔会啦， 你收钱啊嘛， 梗系嚟收钱，国家出 落嚟香港先啊嘛？ 点解咁讲咧？即系因为香港有好多 sponsor， 系啦，冇错 啊，系啊，即系嗰啲阿霍山啊咁嗰啲啦， 我哋地产公司啊， 基金啦，富永通基金系专门赞助呢个， 其实一定系有好多噶啦，有啲系我哋知，有啲系。我哋唔知啦吓，咁但系呢啲柴钱你就唔悭得噶啦，咁所以即系其实即系香港市民就以为佢哋落嚟就只系斋做表演啦，其实落嚟真系收钱噶。 但系有个问题，有咩好睇咧？ 吓， 有咩好睇咧？ 我真唔明咯， 系咯 吓，我咪就系话即系寻晚听阿郁敏嘅节目打上嚟嗰个咧，即系如果你有听，我真系觉得唉，叫你悭翻啖气啦，即系睇到咪睇，睇唔到咪算咯，睇咗廿几日啦， 睇表演咯，你咪当 即系我就觉得已经真系好攰啦，即系如果你叫我再睇咩体操，即系我系嗰只四年先睇一次嘅啫， 系 啊，即系呢啲咩做咩跳水啊嗰啲，我都系四年睇一次嘅啫， 系 咯，即系唔可以睇第二次。大佬 咁啊，所以即係嗰你話賣飛嗰、那個，即係嚟緊國家運動員嗰、那個咧，嗰、那個就好似將飛都炒得好緊要下， 係、啦，好似係由20蚊飛炒到1900蚊一張， 值唔值就即係 見仁見智啦， 真係見仁見智啦。 我始終覺得係即係你喺電視，即係正如傑斯所講啦，即係睇見喺電視都睇咗咁多日咯，咁、你落到嚟 ，anyway， 我真係唔知有咩嘢好。 咁我其實我又有啲反調嘅，對於你哋咁講就，即係你有人真係可能對呢啲運動好有興趣嘅，咁你人哋係可以 show 翻現場去咁近距離睇一個現場嘅表演，咁可能有個價值嘅，我覺得係，即係譬如可能有人好中意睇操嘅，你係好近距，即係比較一個近距離現場去睇，即係睇波一樣啫嘛，咁有乜冇睇？ 同埋呢個可能都係同嗰、那個睇香港個選舉， 我唔係陰謀論咯，陰謀論啦，係啊， 點解唔擺九月七號之後？ 唔係呢個都唔係第一次噶啦， 哦，咁呢個 其實之前試過有幾次都 係 咁， 太空人係咁， 你可都話你可能過幾日你喺有啲 呢個陰謀 見到有啲任志聯嗰啲 banner 出。 成功争取 国家运动员表演来港咁样，系啊，即系嗰阵时我真系见过有一条 banner 系成功争取杨利伟， 系啊， 真系有，系买民建联噶都， 妖， 又加啲做以前落去啊， 我哋冇郁文嗰啲， 冇呢啲啊， 冇青筋暴现， 代替先得噶， 冇人代替，系咁，所以各怀鬼胎啦，咁总之就 自己打主意。 系啦，咁 有啲人俾钱啦， 我都系觉得有一睇咪睇，冇得睇就唔睇啦。 但系未至于个排队情况要搞到咁样嘅 咁恶劣咯。 岔开啲少少嚟讲，我反而想睇嘅就系咩咧？伏明霞同郭晶晶嗰一 pair 人啊？点解咧？ 咩伏明霞？ 点解 系嘛？ 唔系点解咧？ 仲有伏明霞？ 听埋我先啦。伏明霞咪嗱攞完金牌之后咪落到嚟嘅，最后咪嫁咗俾阿梁 朝伟。 咁我又想睇下郭晶晶紧几时系攞完金牌之后落 大陆都有。有呢個新聞㗎、 啊、 但就話佢玩埋呢一次就跟住就落嚟做小拉嘛。 係囉、 啊。但即係呢啲。 咁咪當年嘅 Marvel 最後都係落嚟嫁咗香港人囉。 咁有咩 唔係我想睇，因為早嗰幾日呢就已經話有一個我睇啲娛樂新聞講就有公開出有報道就係話呢嚟緊可能伏明霞即係佢哋兩公婆啦，咁、就會同阿郭晶晶未來老公啦，咁一齊會出席一個活動，我反而想睇呢樣嘢多過喺呢扎咁嘅國寶金牌落嚟， 咁大家放心啦， 大把 第日第日有咩嘢喜慶啊？咁大家都係香港人咯，咁啊叫佢兩個出嚟咪跳翻次咁樣咯。 咁唔問下第時又會加 問啲喎， 問啲， 咁啊依度差唔多啦。咁啊，另外一單嘅講開啦，咁啊即係又係關於奧運啦。咁啊即係我諗大家睇新聞報道都有啦，就係體操嗰個啦，计呢个真正俾人确实咗嘅假嘅幕后代唱假句人之后，就疑似报细年龄、报大年龄、 报大岁数 啦， 其实呢个就已经多得好紧要啦。即系譬如我成日都讲就系踢波，即系中国嗰啲咧就唔系嘅，嗰啲就系报 细 细数嘅，系啦。咁其实跳水又俾人 challenge 过，咁而家又到体育啦，咪到体操啦。咁其实体操你呢几个又真系夸啲嘅。即系 咪你望埋去， 咪咯，即系 九岁都有个人信， 我哋都叫做即系 都见过 饱览 即系现代美女， 即系即系大家都知佢，喂大佬系唔够16岁啦，吓咁你真系好勉强。但系我就觉得就系而家即系 IOC 系要求要彻查啊嘛，咁但系其实都系问佢哋攞证，咁但系咪有啲科学嘅方法一定有啦？即系你就算拿碌樹嚟都驗到幾多歲啦？ 咩驗埋先咩卡文林 啊？係咯，呢個要問一問蕭生啦，即係啲從啲演化心理學呢個 又要出到啲招。 咁就應該係其實係，如果係真係驗到出嚟，其實都會係一單幾大嘅醜聞嚟嘅。 醜聞嚟 嘅，係啊，因為呢單嘢其實喺外國嘅傳媒咧就養得幾大嘅，而家開始。 坦白講，其實外國傳媒普遍都一定唔 梗係啦，唔係啊， 唔信中國㗎。 即係有單嘢可以入到位仲唔入你咧？ 谂咗几耐，十几日， 系啊， 但系冇办法噶。你嗰张身份证佢都可以做出嚟。 嚟㗎啦。 唔係你如果淨係佢 要幾多歲啊？ 原始生物證佢所有都做曬一套佢都做曬㗎。 咪囉。 係啊，咁但係即係又但係又睇新聞就話佢又 check 到，即係話有啲人喺網 度 check 到，再搵到 佢最初嘅登記係1994年㗎嘛。咁就真係唔夠證囉。係啊。 咁啊， 咁我幾時都話㗎啦，即係我所以我從來都唔係好鍾意睇即係體操就係咁解，尤其是係女子、就因為真係好有弱兒 feel 嘅，咁、你即係係冇辦法嘅呢樣嘢係。 我自己覺得嘅係你其實你睇都睇到啊，同埋佢我諗佢今次其實幾為個金牌谷大個數，所以會搞啲咁嘅嘢出嚟咯。即係雖然過去係咁，但係你今次會睇到嘅有好多嘢都夾硬都拱出嚟啊做啊，咁令到逼佢本身國家嗰個運動員更加要承受一個好大壓力咯。咁、即係可以話乜嘢都使到盡嘅依單嘢就 係啊，同埋佢即係而家就即係都講就係話攞到。同埋嗰個金牌而家嗰個計法啦，嗰、個而家都係幾係啊，但係嗰個其實又可以講幾句。其實我好早嗰陣時， 金牌的計法有唔同嘅咩？ 嗱，佢而家佢其實就係有幾個演繹嘅。第一個演繹當然就係、其實最 common sense 就係計金牌啦。大家以為好似係，但係我可以話俾你聽，以前其實都係計獎牌總數嘅， 即係個冠軍 都係係啦。但係咧嗱，就好少有其實好似今屆咁騎呢嘅。今屆就係咧攞金牌最多嗰個咧，就獎牌唔夠。第二嗰個多噶嘛，就即係美國而家攞102個啦，到我哋而家目前為止，咁但係你中國其實就89啦，但係咁而家就當然就有爭拗啦，因為外國譬如話特別係美國嘅傳媒咧，其實咧就擺嗰個獎牌榜咧，佢就係擺美國第一位嘅，咁就佢就用獎牌總數去計，咁你話啊，你話究竟邊個咩？其實兩個都係衰噶啦，即係都係 不嬲都係啦， 勁衰啊嘛，但係如果你平心而論就係咧，其實以前嘅奧運會咧、其實好多時咧就係用獎牌總數行先嘅、不過然之後因為以前咧就你無論美國或者蘇聯嘅時候，其實佢哋都係因為你通常都係攞到最多獎牌嗰、那個，應該個金牌都係最多嘅。咁、但係今屆就比較奇呢啲咯。但係我就係想指出一個 point 就係咧，其實中國自己今屆做奧運嗰、那個預嗰、那個獎牌預測嘅時候咧，佢自己做嗰個統計嘅，佢當時出嗰個咧，佢亦都係用獎牌總數嘅，其實佢都唔係用金牌嘅。佢、最初出嘅時候咧，就係佢估計今屆咧自己攞89金，唔係89個獎牌，然之後美國攞88。咁而家嗱，到今時而家呢個 moment 為止咧，佢達咗標， 倒數 佢係攞89。咁、但係問題就係美國已經超過102啊，係啦。咁所以如果中國用翻即係之前嗰個方式嗰個統計，其實佢都係用獎牌總數。咁其實如果係嗰個嘅時候，佢就真係學佢話齋，佢就唔係體育強國啦。咁就應該仍然都係講翻美，即係係美國咁樣咯。咁但係我覺得真係都係冇乜所謂啦，呢樣嘢係。即係各自演繹嘅啫，其實因為你仲有啲有啲就仲有第三個方法去計咧，就係、因為有啲細嘅國家就佢哋就會講咧，就係話喂你大國一定攞獎牌多噶，咁佢所以咧就應該係好似計 GDP 咁啦， 比例 係啦，應該除翻個人口嚟計啦。咁如果你咁計嘅時候就好複雜啦，即係可能今屆月可能你計出嚟牙買加係第強國嚟噶， 一陣又再計埋嗰個勝出嘅百分比喎，我報一個項目嘅攞。 系啦， 所以最强咯。 咁但系其实呢个就真系，我觉得只系一个运动会啊。 咁你咁认真， 你自己去演绎啦。咁但系你的而且确就系即系中国系有好系强系真系强咗好多，因为佢。第一佢主場啦，第二你見到佢有好多金牌，其實真係即係 同埋好多突破咗咯， 係 即係俾人感覺到 係啦，你仲有啲咩 劍擊啊嗰啲咧， 係即係好，但係都係就係話一啲好偏門嘅項目咯，即係人氣我取。 啊，呢個蕭山之前都講過啦，佢係願意去做一啲俾人即係人哋 sponsor 少嗰啲，佢都願意。 因為絕對係咁樣，因為佢用嗰個方法，其實佢中國就叫做舉國體制嘅一個方法，佢就係將所有即係有潛質，全中國有潛質嘅運動員喺各方面嘅運動嘅，佢就全部集合曬，即係主要喺北京啦，喺北京，然之後就去集中去操練噶嘛。咁你呢啲咧，其實以前蘇聯嘅時候都係咁樣， 係啊，冇錯。 咁但係美國從來就唔會係咁樣，因為美國就通常就係個方式會有少唔同，就係喺大學啦，即係大學嗰度出嚟係 一條線， 係出到啊出唔到啊出唔到噶啦嘛，佢唔會監。 眼眼， 同埋都自由啲嘅， 系啦， 即系唔会话食嘢啊嗰啲控制晒。 系啦，咁你变咗，其实中国就系行以前苏联嗰制，咁你苏联解体咧，其实苏联咧解体咗之后，俄罗斯咧就向市场嘅去，即系向个市场 发展。 吓、那个 market 去系顺住个 market 去发展咯，咁变咗，所以你点解而家俄罗斯第四位，即系追到想攀到去第三位都攀唔到就系咁解，因为即系今届佢攞咗唔知十几面金牌啊，所以佢系差得好紧要就系咁解，因为你有好多已经再唔可以好似中国咁样，即系你强迫。即系去揾一啲你所谓叫有潜质嘅运动员，即系我成日都讲就是、譬如你体操，哇！你揾几条靓仔靓妹翻嚟，跟住从细就已经挑断晒手筋脚筋，就嚟啦，系即系好似武侠片咁样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即系呢啲系。睇你点睇咯，系啊，即系金牌嘅背后系有代价嘅。 喂，最后因为有样嘢我唔系好清楚，想问一问啫。喂，如果咧佢攞银牌同铜牌啲国家咧攞奖牌嘅时候，佢会唔会奏国歌噶？都系 唔会咯， 唔会嘅，即系只有得金牌。 金牌啫， 梗系啦。 我想问一问。 哇，你睇咗咁多日都未知， 系啊，我冇乜咯，我冇乜你睇颁奖嗰排。 咁你听得最多咪就系中国国歌咯？ 系啊， 咁梗系啦。因为点解我会咁问咧？ 系 因为我而家近排咧就好。即系特别依两日啦，好真一个讲法就系咩咧？所谓嘅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意思就系咩？佢包办金银铜 乒乓波， 系乒乓波度啊嘛，系啦，所以我就问呢个问，我就所以问呢个问， 咪做一次咯， 做一次。 哇！如果你金银铜就三次国歌，即刻走啊！真系 真系。 咁但系其实我记忆中就话图图好似记得啦，美国好似又系金银铜，其实每国即系中美俄都试过一次嘅。 俄罗斯， 但系我谂唔起系咩项目，即系睇下冇网民记得，俄罗斯都有其中有一个项目系金银铜包办嘅， 咁 但系中国包办就零舍威嘅， 系咯，冇错， 系咯， 咁啊呢节差唔多啦，咁啊下一节翻嚟再讲个啦， 好 ，OK， 好。 博学多才谭志强，讲是讲非陶君衡，持平衡是梁锦祥。三个不同风格的人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呢？逢星期二晚十点至十一点半，谭志强频道自有分晓。 咦，手臂和双脚的毛毛好像原始森林那么茂盛那么碍眼，夏天怎么穿背心和比基尼啊？ 不用怕，变靓啲的彩光和激光脱毛一口价都是288元起，你看我全身每个部位都咁光滑乱白，都是所费无几咋。 嗯，那我快点要找变靓啲帮手了，准备好迎接夏天先得。 女人味是源自一举手一头足，夏天到了，不想一举手一递脚就被人笑是原始森林咁尴尬，快点清理了啲碍眼的毛毛啦，变靓啲彩光激光脱毛一口价288元起，热线是8101-1183。